山丘的前两句这么唱，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当华语乐坛繁华不在的时候，李宗盛渐渐地选择了一种半隐匿的生活。小李客居北京4年有余，经营一家吉他厂，一家咖啡馆，开过6场演唱会，安然度过50大寿。与你一样分饰多角，是父母也是子女，有上司也有下属，刚解下在工厂里做琴的围裙，又要系上为母亲和两个女儿做饭的围裙，时常感触，偶尔感动，很少感伤。这是2009年李宗盛写给员工的感谢信。有人说李宗盛这么多年没有出唱片了，其实他只是换了一个江湖。从04年开始，李宗盛迁居北京，开了一家吉他厂，在798创意园开了一家艺术工坊 Acoustic House。 曾几何时，这个生活家的院子就是李宗盛和外界沟通的场所，天南海北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到这里坐一坐，听大哥侃侃人生，聊聊音乐。 我偷偷放开你的手，看你小心地学会了走，你心中不明白离愁，于是快乐地不回头。简单一心，简单地要求，最怕看见你把泪儿流。原来是没有梦的我，如今却被你来感动。世间冷暖早就看透，为你我愿一切从头。聚散悲欢上春秋，只要你微微笑，世上最美的问候。成败纷乱上心头，因为你柔柔的手，怎样的未来都能抵挡，勇敢承受。不回头，简单的心，简单的要求，最怕看见你把泪儿流。原来是没有梦的我，如今却被你来感动。世间冷暖早就看，只要你微微笑，世上最美的问候。成败纷乱上心头，因为你柔柔的手，怎样的未来都能抵挡，勇敢承受。紧我的心，要我聆听着

进我的心，要我聆听着你的声音，心连心如此的相印，人间最温暖的感情。不变的话，不会变的爱，不需要牵挂，不用害怕。这世界到底有多大，握紧我的手，有我陪你看你长大。 去过 Acoustic House 的人说，每一次沙龙李宗盛都没有半点明星架子，他要求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带着问题。座谈结束之后呢，他还会颁出一个最有营养奖，奖品呢是他的签名海报。在北京这些年，李宗盛的儿化音越来越熟练，他也会开着那辆大众，像许多要养家糊口的男人一样去菜场买菜。他每天劲头最足的事情就是拿着食材研究食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东方卫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卫视看过李宗盛评头论足关于做菜的一些节目啊。李宗盛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做饭的过程让他有一种家的感觉，他最喜欢女儿陪着自己做饭，他们不爱做呢，但是会帮忙洗洗切一切，尤其是爱听他讲菜。这个巨蟹座的男人是一个典型的恋家者，碰到有外出宣传演出，他最多不超过三天，因为担心去久了之后他的女儿们吃不到好饭菜。 若非庖丁无人可比。